总理什梅加尔宣布任命国家警察局长克里缅科为代理内政部长。总统泽连斯基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悲剧，他已经指示国家安全局等执法机构调查事件。他透过视像向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指事件不是意外，认为是由战争引起，强调战时是不会有意外发生，他又要求与会者为死者默哀。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巴勒斯坦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与会代表都关注新年伊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呼吁停止加剧对立的单边行动。其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中方的态度是明确的，就是必须按照安理会和联大决议要求，切实维护耶路撒冷宗教圣地历史现状。他又认为要以最大紧迫感全面落实两国方案，又敦促在这方面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秉持公正立场，承担应尽责任，拿出实际行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相当清凉，随即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和随后一两日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63点，跌217点，成交金额2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2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6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蚊，跌3.1；腾讯控股376.6，跌3.2；盈富基金21.6，跌0.2；美团160.4，跌咗3.2；南方恒生科技4.35仙6，升咗1.08仙；快手68.1，跌咗4.4；南方恒生科技系4.35仙4，跌咗1.1；美团系160.4，跌咗3.2；盈富基金21.6，跌2.2；腾讯控股376.8，跌3.2；阿里巴巴系111蚊，跌咗3.1；快手68.05仙，跌4.45；友邦保險86.35，跌4；京東集團229.2，跌咗6.2；恒生中國企業73.34，跌8.6；中國平安60蚊，跌咗2；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26，英磅9.646，瑞士法郎8.535，澳元5.401。加元是5.793，新西蘭元5.029，歐元是8.444，每百日元對港元6.08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625。日經平均指數報26,488點，跌302點。港金報17,780蚊，跌咗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1.79美元。卖出1,90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另外较早前旺角是有豉油街路陷，现在由广东道至新田地街一段需要封闭，就是受路陷影响，旺角的豉油街由广东道至新田地街一段就需要全线封闭，影响到新田地街和登打市街一带就比较车多。 大老山隧道较早前咧出九龙方向咧，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就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而家正常啊，红隧嘅港岛入口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去劳资审裁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就虎山道桥底。咁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佐敦嘅志和街去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茂林街啦，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坊。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最后环保处提提你，装修废物咪乱抌，会影响环境同路面，下载好好抖 app， 回收一手就搞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艺术生命 表达艺术治疗是将不同的艺术创作和心理治疗的技巧融合的一种治疗方法。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情绪，又不知道怎样讲出来，可以试一下用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表达出来。 他是表达艺术治疗师苏瑞文。 我们天生出来就已经有艺术创作的天分。你想想，哪一个 BB 不是听见 Baby Shark 就会扭屁屁跳舞？ 艺术生命透过艺术述说人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今个星期五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寒，听到个名字就觉得好冻了。 咁又唔使怕，适量进食一啲辛辣食物，例如生姜、葱、紫苏叶等等，可以预防风寒感冒噶。 或者临瞓前用热水浸脚，促进脚部血液循环，提升睡眠质素，仲可以防病保健。大家不妨试下。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仍最爱。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知道他录音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少少玩自己呢？ 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生于 今次的录音呢， Hubert 觉得挺有难度和挑战性的，因为创作的时候和女友阿杜放了 R&B、电子、迷幻好几种的元素在歌曲当中。未尝试过这种 fusion 曲风的距离，都需要用一些时间去适应一个全新的唱腔去到配合。作曲苏道哲、胡鸿钧，填词钟雪，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个星期，停留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胡鸿钧《我们在结束时开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早晨早晨年廿八发发发，我系梁继章。 大家好啊，我。 系睿睿。恭祝大家花开富贵，因为有好多花蕊。 系。马老强， 年廿八洗邋遢，我唔再做喇喳强，就要做干净小白兔兔。 小兔兔，哎呀， 小白兔， 正啊！ 兔年啊，出嚟， 冇错， 兔年剩翻两日啊，三日啊，几日噶咋？好嘢，虚构迎新。 每一天继续 I 三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马老师啊，今日同你嘅补习老师影张相啊！阿群姐，阿群姐几好人噶嘛，咁靓嘅桃花影张相啦，咁样样。 哎呀， 群姐唔系佢嘅补习老师啊， 系咩啊？ 搞清楚佢哋嘅关系先得噶。 哦，小女友，哦， 咁又唔系， 未至于，未去到， 系啊，朋友未满咩？唔系恋人未满系嘛？朋友未够，恋人未满，又咪有呢啲咁样嘅字嘅？ 哎呀，好啦，开心啦， 来吧。 昨夜他穿着黑色袜进我梦，梦中音乐我冲动，他扭出火花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咿呀，趁机拍热辣辣，呀呀，拥抱我失起舞。梦境之内，我喝着他的酒，让黑丝袜抱于手。他的高肌肤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呀呀，趁节拍热辣辣，呀呀，拥抱我身起舞。 今朝咧得十六度嘅气温吓，都系少少冻嘅。不过依家啦嘅心情就随住呢个新年咧送俾大家啦。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今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仍然生效，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听日天晴，早上仍然系非常清凉嘅。做除夕同埋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同埋气温会回升。不过年初二晚上咧，又会再气温下降，小心身体，过个正正新年啊！今日我哋有爱好系列一首喜庆噔噔噔噔的歌。今日都有麦玲玲师傅喺十二点新闻之后继续出现，讲下啲不同嘅生肖同埋新嘅东西。呢首歌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啊，咁啊出年咧就嚟紧好快咯，又以为就系两日后就系呢个兔年啊。 冇错，咁啊讲翻你同群姐之间嘅关系嘅，就我即即谂到啦，就系呢个叫做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啊，大家不妨可以 Google 一下。 好兴噶，系啊， 做咗功课 啦。就朋友以上，即系你哋比一般嘅朋友嘅话会好多少少，但系又未去到拍拖嘅暧昧关系。 希望过年可以 settle 啦。 佢唔想， 拒绝咗啦，佢已经拒绝咗啦，系啦。但系呢一种嘅阶段咧，其实都几得意啊，即系你啊估下估下，大家又喺度猜下猜下咁样，系定唔系呢？咁样， 你应该好多啊。佢即刻窒， 我睇紧佢嘅表情， 答不上口，知唔知？ 佢应该 答不上口， 系啊。 就算如果系真实嘅时间，即系都唔知系唔系嘅话，我谂佢应该有好多。佢觉得每一个都系。 唔好咁啦，杨姐。 佢以笑遮丑， 唔喺新年嘅时候， 而家未到新年啦，所以 就嚟噶啦。 做乜嘢啊？ 系啊，我哋想帮你盘点啫。 吓到我腾腾震， 梗系要盘点啦。 算数啦，大哥。 冇错，都飞埋。 系啊，咁即系点啊？ 少少啦， 佢就中意呢啲暧昧咯，系啊，系唔系之间咁样，大家猜下猜下咁样，耐唔耐又 猜，即系我上次讲过 啲 啦，我 记得。你个猜字好有用噶，话你听，我哋猜下猜下。 但系嗰个猜唔系呢个猜嘛，嗰个 猜嚟猜去， 猜波 嘛， 系啊，你猜波啊，我猜波， 大家换，大家练习练习，系啦，一齐练习一下。 喂，嗱，礼拜四啦，咁啊进入咗呢个新年。气氛好开心啊！ 系啊， 好热闹啊， 超热闹 啊！ 我谂我哋分别系咪大家都系放咗工之后咧，去啲唔同嘅地方嗰度咧，都系办年货啊，做啲咩啊咁样啊？嗱，我先讲一讲先。嗱，平时咧我啊会喺呢个年廿七啊、年廿六啊咁样咧，会去某间嘅寺庙嗰度咧，就会买一啲咧斋嘅年糕啊，或者系啲佢哋嘅食品嘅。咁点不知我琴日去到嘅时候嘅话咧，哇！我就冇办法能够入到去嗰个停车场嘅门口。系啊，冇错，我觉得系开心嘅。咁因为我通常我都会谂住系咁样，我都唔会算系太多人啦。因为我觉得年廿八之后嘅话，大家就会去攞嘢啦嘛。但系我就会谂住琴日去嘅就应该都仲可以有机会可以买到，或者会有机会泊到车。点不知嘅就我一兜个弯嘅时候，你已经见到佢顶住晒啦。系啊，咁跟住已经见到嘅咧，哥哥咧就埋喺度咧，冇啊冇啊冇啊， 冇 位 啊， 即 等都唔好等， 等都唔好等啦， 费事啦， 系 噶。我试过有一年咧，系就系嗰时我哋去花市。嗰年咧，你記唔記得啊？年宵嗰年咧，去到停車場咧，因為圍院附近咧，等都唔准等啦，因為你等個條龍咧太長嘅時候，會影響人哋， 係 啦。所以大家如果揸車都係呢啲咁嘅大時大節，真係要早啲或者係要小心啲。 但係以往幾年我唔會噶嘛， 係啊， 以往幾年我都係即係年廿六或者年廿七咁，我就諗住去買啲嘢。點不知就今年我唔得咧，咁樣覺得好事嚟嘅。 人流回旺啊，好似嗱，琴日咧我就要去某一個地方，沙田啦，講埋都唔怕啦。沙田某一個地方咧係因為一早咧。就是 book 咗要唱嗰啲叫做 新 人 指引，咁我去到沙田嘅新城市嗰边，我已经见到一条车龙咧兜咗个框，哇！喺即系我心谂，其实琴日都未到假期啦，系咪啫？仲有几日先假期，但系 心急张咪好嬲啦， 唔系系担心 两 火，仲有梁紧张， 梁紧张同埋心急张，系咪？两兄妹嚟噶， 又好奇怪，附近嗰啲住宅停车场咧就系水箭鹅飞， 咪拍 嗰个，所以琴日 串咯， 系啦。 因為你 book 咗時間，因為你唔可以遲到噶嘛， 唔可以遲到嘅， 遲到人哋個籌唔俾你啊嘛。 嗰啲銀行咧都好謹慎嘅喎，你一入門口佢一問咩事咁樣，book 咗唱銀紙睇睇個短信，因為有短信睇咗啦，放行啦，行到即將買就又有人埋嚟睇睇，咁 幾好啊， 幾好啊， 係啊， 係啊，即係登機咁樣嗬，登機佢哋有時都會提前， 係啊， 係咁噶嘛，有一個好靚嘅姐姐埋嚟就話有冇一個 登機證， 好啦，睇完之後去到之後再要再。 埋到个 counter 啦，读个电话听下，仲要对多一次噶，咁所以咧，即系做嘢而家真系好好好啊，即系大家跟得好贴，咁所以就啊，系每一样 有得预约已经好好啦， 非常好啊，呢种安排尽量便民咯， 冇错冇错，亦都可以将啲人分流，系咪啊？即系有啲如果系即系预约咗呢一边，冇预约嘅就另外一边，咁你又做咗啲咩？ 嗱，哇！我由礼拜一开始啊， 已经忙啦， 开始夜晚食团年饭啦，同啲即系好友啊。公司啊， 點解你咁要達攤到咁長？哦，你真係進入 好多日 啊！ 佢成 你要進入 一開始啊，即係 唔同嘅 公司，唔同公司啊。 我以為因為你係烏龜速遞，所以攤慢嚟做。 每晚食一碟餸， 嗱 食七碟餸， 七年就係兔年，我烏龜就一定唔會輸俾個兔仔啊！ 就賽跑啦，就賽跑 嘅咁樣。 唔係啊，因為過去幾年冇甩團年飯， 哦，一次過報復性食曬。 係啊，我由星期一去咗金鐘一間即係好大嘅酒樓。 你有咁多 friend 咩？ 有啊。 真的 噶，真的啊， 你好啦， 系啊，咁我去好耐冇去过，即系呢啲团年饭，哇，我去到金钟一间大酒楼咧， 金钟仲有大酒楼咩？ 有 有啊， 大酒楼真系都生意难做啊，吓、啊。 喂，你讲得啱， 系咪？ 佢好大间噶、嗯，我都唔知佢得。 我知你讲边间啦， 已经有三四十年历史啦。 系啊， 我一去到，因为订咗房，咁啊经过啲大厅，大厅唔系好多人， 嗯、 不过突然间听到啲大锣大鼓嘅声， 咦、嗯， 我话咦？是不是有人结婚呢咁好听呢叮叮腾腾咁啊。 嗯、 入咗房原来出去呢原来有一班粤劇发烧友啦 逼 咗唱 歌。喺度唱歌。 唱歌啊。 咁你应该都上我去帮手唱啊。 唱 咗 晚 歌又未走。 我原来嗰老人家真係几开心。 咁 佢哋食到夜晚十一点几好似晚晚都开炉啊。哇我又觉得几好喎、啊。咁、 嗯、 我 觉得大老官係咪 犀利噶！ 大家都覺得自己係靚似麥同埋鳳凰女。 係啊，我睇咗一陣啊，我裝喺屏風咧，我睇咗一陣啊，個個上去嗰老人家好 enjoy。 有冇著衫啊？即係有啲係著，係啊，著得好靚下咁樣 嗰啲唔會嘅，因為嗰啲真係登台先會啦。 係啊， 唔係我意思唔係話咩，佢哋有時可能會著到嗰啲，就真係會做一件衫係為咗去唱歌咁係啊。 嗱，我相信嗰晚咧，佢哋可能係練歌啊，即係食下飯咁啫。如果真係正式有 show 咧，一定會著靚靚。 好多酒樓都係呢啲，我見到一間酒樓。你一到三四点咧，喺度跳蹦擦擦添啊！嗰啲交际舞啊， 系啊， 系啊， 社交舞好唔好？你交际舞、 交 际 舞、交际舞同埋社交舞有咩分别啊？ 系啊，冤文 交就联谊，交际就有花。 哦，即系交际就收钱嘅。 哦、 你唔会唔知 你去交际你唔俾钱？ 唔俾钱，我都会嘅，有啲人会嘅， 就系、是。 社交 舞 同埋 交 际舞嘅分别啦， 系啦咁啦。寻晚又去另一档食饭，哇，好开心啊！嗯、即系同啲见翻啲老朋友，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咁喜庆，今日我所以我爱好系列就系 一首你觉得喜庆嘅歌曲，因为其实今日已经年廿八啦， 进入状态啦， 梗系要啦、 嗯啊， 我都进入状态啦。你睇下我答点， 系 犀利， 哇，你劲过我， 我唔惊你啊，你讲， 我爸过嚟啊。 I believe 그댄 곁에 없지만 이대로 이별은 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 오른 길은 조금 멀리 돌아올 뿐이겠죠 모두 지나간 그 기억 속에서 내가 나를 아프게 하며 눈물을 만들죠 나만큼 울지 않기를 그대만은 눈물 없이나 편하게 떠나주 언젠가 다시 돌아올 그대라는 걸 알기에 난 믿고 있기에 기다릴게요 난 그대여야만 하죠 believe 내가 아파할까봐 그대는 울지도 못했겠죠 I believe 흐르는 내 눈물이 그댈 다시 내게 돌려주겠죠 자꾸 멈추는 내 눈길 속에서 그대 모습들이 떠올라 눈물을 만들죠 나만큼 울지 않기를 그대만은 눈물 없이 날 편하게 떠나주 언젠가 다시 돌아올 그대라는 걸 알기엔 난 믿고 翻嘅呢首《我的野蛮》，我有主题曲《I Believe》。快到十点二十九分，听紧《风骚快活人》。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之后，继续翻我嘅节目，唔好行开啦，稍后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本地疫情走势持续向下，按照最新情况，目前有条件放宽通关限制，包括港人前往内地无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结果。如果至於是幾時可以放寬，他希望越早越好。陳國基接受《經濟日報》專訪時說，兩地恢復通關後，長遠將越來越多人過關，核酸檢測能力越受考驗，將來目標是用快測代替，終極目標是完全無需檢測，但要審視情況逐步去做。另外，陳國基透露高才通計劃推出頭兩個星期接獲近5800份申請，當中超過4200份已經處理，批出超過90%申請，年薪達2500000的申請者超過800人。政府宣布今日起三歲或以下幼童往返本港和內地都無需出示新冠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名譽臨床副教授關日華認為，透過快測和觀察幼童是否有上呼吸道的急性感染病徵，都能夠偵測到幼童是否感染新冠病毒。他鼓勵家長在出行前先為幼童進行快測，如果發現感染就應該立即看醫生或者留在屋企，不要出行。教育局争取下个月一号俾大约20000名跨境学童免配额来港上课。关日华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同意佢哋通关时可以快测代替核酸检测，但最重要系家长能够准确通报学童嘅情况。佢认为口罩系预防感染嘅好方法，唔建议现时取消口罩令。海軍去年底偵破一宗大型海路販毒案，檢獲大約300公斤懷疑可卡因，估計市值大約2億6000萬，拘捕3名男子。澳門重開外港碼頭到香港的海上客運航班，噴射飛船今朝8點由上環載住176名乘客開出第一班船到澳門之後，澳門首班船因為航班調動在今朝9:40比船期表大約遲10分鐘開出，全船279個普通和豪華位都滿座。有不少坐船往香港的澳門居民說都是到香港辦證，他們說外港碼頭重開比遊艇仔坐船，尤其對長者無論交通和過關距離都比較方便，而且增加了夜航服務，回程的時間更有彈性。有由香港到澳門的港人就特別選擇到澳門外港的航班，而有港人趁有買一送一的船票優惠，表示會在澳門停留2晚再回香港。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相当清凉。除夕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和随后一两日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43点，跌134点，成交金额3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9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6，跌2.5；腾讯控股379.8，跌2毫。盈富基金21.6，八跌1.4；南方恒生科技4.38，跌8仙；美团160.9，跌2.7；快手系68.85，跌3.65；恒生中国企业73.6，跌咗6毫；京东集团230.4，跌5蚊；友邦保险86.75，冇升跌；药明生物69.8，升4.5。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26，英磅9.646，瑞士法郎係8.53，澳元5.4，加元5.794，新西蘭元5.028，歐元係8.4408，每百日元對港元6.08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7点，跌313点。港金报1778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21美元，卖出19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先啦，咁由于受路陷影响啦，喺旺角嘅豉油街、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嘅一段豉油街咧需要封闭噶，就系广东道至到新田地街嘅一段豉油街咧就需要封闭，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分别近住海滨道公园同埋丽晶花园都有坏车阻路噶，咁两宗坏车咧都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来回方向近着顺业街一段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虎山道桥底一段就是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由于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啦，佐敦嘅志和街去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茂林街嘅部分行车线咧就系封闭噶，咁经过就小心啦。咁另外提翻你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狮隧入口沙田啦，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宗教迎新，送苦迎酷。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超 B 啊，我想送走我爸爸的脚痛，因为呢过年一年呢突然之间呢他就说膝头哥又痛啦，脚又痛啦，脚踭又痛咁样啦，希望嚟紧一年呢他冇晒病痛，咁就可以一起去下旅行，行更远嘅路啦。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国剧830 心居， 心居可以话系生活励志剧，剧情讲述喺上海买楼困难同生活艰辛嘅情况，结婚生仔之后嘅生活难处亦都大同小异，同家人嘅摩擦、买屋嘅烦恼，的确同香港嘅状况都好相似，好容易可以引起共鸣，绝对系令观众容易融入剧情嘅剧集。 国剧830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政府就快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之前预先申请咗或者用易通行手机程式申请嘅车主，会陆续收到车辆贴。今年2月可以率先喺青沙管制区用到啦。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亦会陆续推出易通行，详情上 hketo.gov.hk 睇下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隻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呢几日咧越嚟越多人讲呢啲嘢，咁啊讲定先啦嘛。有啲嘢讲下讲下就发噶啦吓。嗱，咁有啲嘢咧，因为嗰啲说话讲出嚟咧，好意头嘅东西嚟，真系好听啊！即系有啲小食咧，我见到有篇文章讲呢啲小食咧，即系呢啲新年食就好咯。譬如第一个叫笑口枣啊，不过而家系咪好似少啲有人食嘅，或者比较难买噶啦？ 唔系啊，有啊， 都有噶， 系啊，过年食乜有？ 笑口枣系啦，咁啊过年嘅时候咧，咁啊开心心，大家食个笑口枣咁啊笑。 不过如果有听我哋嘅熟女关注组嘅，我哋有比较过吓，有好多嗰啲过年嘅食品嘅烧烤组系属于嘅就系高卡路里之一。 嗰个环节好听啊！ 嗰个环节梗系好啦，有马家姐，而家带埋亨利一齐翻嚟做节目， 犀利啊！ 真系睇到眼火爆啊！ 但我觉得烧烤组呢个名真系 几 好， 系嘅，系嘅， 几好。 虽然佢唔好食，但系你都会买， 冇错， 因为取其意，寓意系咪个意头好啊嘛？ 系啦，嗱，烧烤组一听就觉得好新年啦。好有意头啦，下一个咧，呢个文章所讲嘅咧就系牛耳啊， 牛耳， 你食唔食噶？ 我麻麻地。 佢话喂，但唔系我个客家人嘅 传 统 小食 啊 嘛， 系啊， 因为佢有南乳啦、五香粉啦、糖啦咁样啦，系咪即系咸中带甜嘅嘢？大家就会觉得系客家嘢。我唔知，我屋企好少见呢个。 同埋原来佢意思即系手执牛耳啊，吓，即系咧系啊，揸 fit 咁样解。 系啦，代表 系啦，学业事业都第一吓。咁啊，睇下今年新年有冇食啦。第三个真系冇听过，叫串枣啊，一串个串啦，红枣个枣啦，咁样我就冇听过嘅。系啦，佢话咧。就係咧咩糯米油炸，糯米炸完之後加啲麥芽糖，咁樣好似一個金條咁樣喎。而再下一個咧就係好多人都會食嘅，叫角仔或者油角，外形咧好似圓好咁樣， 係 嘛？ 都有㗎，你哋會唔會買㗎？ 少啲買一兩隻啦。 係咯，所以都唔係話冇嘅傳統食品啦。不過你唔會食。系咪都会摆喺度啫？ 会摆喺度， 系啦。油角有冇啲咩寓意噶？ 油角 站露头角。 哦，系系 系，冇错。站露头角嘅意思啊？ 冇错。 出人头地啊嘛。 出人头地。 我嗰日再追问我阿妈，点解当年你炸最好几只油角咧？ 系圆 噶 嘛？嗯。 佢竟然咁话冇呢件事。 咁啊，你记错定佢记错？ 我梗系你，我一定系你。我唔觉，我唔觉得妈妈会做错事。 你 唔系啊？唔系做错，记错啊？ 我觉得唔会。佢點會唔記得啊？ 信我一次， 我知點解 一次，唔係你應承我先。 我可以解釋，我可以解釋。嗱，我可以解釋嘅就係話，當你如果你煮飯，你煮剩最後尾嗰啲嘢，你又唔想嘥咗佢嘅時候，你就求其整一整佢嘅就，你炸埋佢就算。 即係可能唔係有意嘅。即系唔系有意，唔系有咩原因？ 佢冇任何嘅原因嘅，即系譬如可能你煮斋菜，你食剩即系你煮剩最后尾嘅就系得唔知啲咩嘢嘅话，你咪求其炒埋佢，你咪算咯。 我知， 即系咁嘅意思。 嗱，但系因为你所有油角，佢接嗰阵时都有一块圆形对接。 我明啊，整到好似个元宝咁噶嘛。 咁如果你剩翻两块圆嘅，点解你要吸住整一个圆呢？你整两就独立嘅咯。 佢咪无谓。咁你里面你应该系有馅噶嘛？ 有啊， 系咪？咁但系你冇晒啲馅啦嘛，但你剩翻啲皮啊嘛。 有啊，仲有馅噶。 仲有馅？ 有 馅，佢唔整？ 系啊，佢就咪整几个圆形嘅咯。 但系里面有冇馅嘅？ 有啊，有花生啊。 圆形有几个馅？ 系啊， 哦，咁就唔知啦。 即系佢觉得馅系够嘅，就唔系求其意思嘅。 但系好多人都系我 见到，但系妈妈就唔记得啦。 佢唔记得，我真系有啲圆形嘅，最好几只系圆形嘅。 嗯， 系啊，你问下嗱，我哋 问下我哋个群组啊， 系啊，系啊， 有人知道啊？ 系啊，我哋个风骚群组啊， 系啊，系啊，睇下班长帮我搜集资料。 我唔觉得有呢个， 有真系。 好啦，咁我就继续啦。 另外呢个叫唐环啊，唐环咧亦都系买少见少噶啦，即系讲广东嘅贺年小食，好似个滚轮咁，一环扣一环嘅，寓意咧就系财富滚滚而嚟啊，生生不息吓。我依个真系冇乜印象。睇下下一个，我就真系有试过或者，即系第一我好熟啊，叫蛋散。蛋散咧就系咸咸地嘅过年时嘅蛋散。有甜啊，甜喎！ 有甜，酒楼都有得食嘅蛋散， 系喎系， 而家都有嘅，系啊， 系咪黐立立噶嘛？黄章， 冇错， 系咯，蛋散咯。 即系传说咧，就系以前啲穷人啊吓，就为咗唔好浪费啦，咁啊做角仔时剩低嗰啲料咧，就扭成一蝴蝶结炸咗。 我嘅意思咪就系咁样咯，即系可能马妈妈就系咁嘅意思，即系将剩翻嗰啲嘢就无谓搞咁多嘢，可能佢未必够馅， 嗯 啊，可能系一斤嘅，咁但系剩翻半斤嘅话，佢咪就求其咁就捏埋佢掉，掉埋落去炸咗。 我 妈妈 做嘢唔会好似我咁求其。 你知道好啦，但系有时 呢句说话几啱。咁呢句说话 令到你令到你你嗰个质疑嘅话就成立啦，系嘛？ 唔系好似我咁， 佢唔记得就一定系直头期佢处理埋啲嘢就算啦。 我相信系有， 我会信马妈妈多过信你。好，请继续。 另外 佢唔讲埋，佢唔会安乐噶。 系啊， 系胡虾啦，胡虾就系呢一个南方。纯传统嘅贺年小食，胡虾有食过啦。呢个有人讲过添，我记得你 系啊，好危险，我觉得胡虾 好危险啊，太好食啦， 太好味啦，同埋佢散噶嘛，一嚿咁样，一条条咁样，跟住炸埋一嚿一团咧，好好快你食下食下嘅话咧，你就会发觉哇，成包成嘢食晒噶啦，成包。 但系你唔觉得呢啲好滞嘅咩？即系尤其是炸嘅嘢咧，食唔得多噶。 唔 会， 我唔会。 你唔会噶？ 你会唔会？ 啲油炸嘢咧，真系一件起两件， 正啊，好重要。 阿马老师咧，马老师食得下。 我唔知咩胡虾，我系上次最受欢迎嗰个数女关注组讲，我先知 道。系啊，胡虾之外嘅话，同埋我有解释过噶嘛。胡虾你好耐之前嘅话，唔系咁样噶嘛。大家见到一球嘅，好多一丝丝一丝丝咁样，总之你揽埋，嗰个就为之胡虾啦。但你好耐之前嘅话，其实佢哋炸咧唔系嘅，系一条嘅。但你发觉咁样会比较容易烂，咁所以咧佢就会将佢变成咁。但系其实何尝唔系咁样一个波咁又用到好容易烂咧？ 明白， 系芋头炸嘅。 明白， 系啦。 喂，我反而记得咧，细个咧个传闻有啲嘢咧，我唔知你两个有冇食过见过，好似粒花生咁噶。咁但系咧五颜六色嘅，然后个面咧系啲 糖嚟 嘅。 有，我最近见到，我好惊啊！ 五颜 我唔识 粒住啲花生， 真系有啊！ 嘅中间只系得一粒花生嘅啫，出边啊只不过系包满晒一啲糖，嗰啲糖咧系甜嘅 砂糖咯，系啊， 唔系砂糖， 类似啦。 总之佢就系一粒糖啦， 系啦， 一粒糖啦，硬嘅， 硬 嘅，有白色嘅， 有 粉红 色 嘅，有粉红色嘅， 黄啊咁样， 唔知搵嚟做乜嘅，但系会摆喺 诶，系俾人食噶啦。如果摆喺全盒就 系俾人食啦， 咁 又唔知嚟做乜啊？ 你有啲系搵嚟咩噶嘛？摆喺个神台噶嘛？冇错，冇错。 类似咁样， 唔知为什么好难吃嘅，细路真系一定唔会吃嘅。 我系舐糖， 我都唔舐，因为佢啲糖系好甜嘅。 但唔知叫咩名， 我真系唔知叫咩名。 我今日去问下叫咩名。 好啊， 我话俾大家听，同埋影张相啊。 好啊， 系啊，好奇怪， 我好怀念呢样嘢。 诶，我买俾你啊，我谂应该。 但你食晒佢，但你食晒佢。 我十蚊俾你， 我舐 嘅 啫， 剩翻粒花生系嘛，留起。 系啊， 喺个玻璃樽装俾佢， 俾啲细路食，俾粒花生你食， 正啊！哥哥都话正、啊， 以后有听话，啲细路唔知点解会特别好听啊！乌龟话。 唔准讲嘢。 啊，十一点钟之后，今日爱好系列系喜庆啲歌。 哎，好紧张啊我。 反应十一点。 我惊你撞啊我啲歌。 真系。 系啊。 我见到好多朋友都摆咗好多歌名上去啦，哎呀咩喜气洋洋啊咩啊嗰啲咁样吓。 唔要呢啲啦。 唔要啦。 容易估到啦。翻嚟会有今日嘅网上情，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十六度 A 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相对湿度67%。我让呢一首歌， 无论怎得罪，你说我是负累，回 像我等于死去了无情趣，从前或现在当我是谁，你这一种伴侣。 他是张敬贤。 如前夜一起睡，你却没廉耻竟讲出口，你怕受罪，完全忘记往日为何令阵营潮浪汽水。 网上情 Happy wife, happy life。 外国这两句话 Happy wife, happy life， 即是说太太快乐你的人生就会快乐，到底是真定是假，背后的道理又是什么呢？一段美好的婚姻当然是夫妻双方一起建构，彼此达到这个关系，将感情生活习惯逐步磨合到最舒服的状态。不过这个是最理想啫，但好多人结婚之后为大小事情争吵，新鲜感退去，最终一段婚姻变成责任大于感情，咁又点算 ？Happy wife, happy life。根据美国调查咗300几对夫妻，研究太太嘅幸福感系咪影响婚姻嘅品质，针对日常相处同埋伴侣嗌交沟通嘅过程，最终得出嚟嘅结论就系、是。假如太太对于婚姻的感受其实是会左右着婚姻的幸福程度的。如果经常感到快乐和满足的话，那就会对家庭和对丈夫就会付出更多，家庭关系也会更加和谐。有趣的是，这项研究还发现，如果丈夫生病的时候，太太的心理焦躁是很大，相反如果太太不舒服，老公的影响较少。这个不代表男人没心，而是因为女性其实是很体贴人的， 因此当家中的成员生病的时候，他们的责任感和失落感会很重。即使老婆生病，他们都会怕影响其他人，而倾向照顾好自己，不是很说出来的，有时老公会不察觉，所以就造成以上的分别。这个研究也指出，一段健康美满的婚姻关系，其实男人得到的好处似乎比女性多，因为稳定的婚姻和家庭责任令到男人内心充实，事业都会明显变好。而女性为了家庭，很多时会选择牺牲更多，甚至辞掉工作回家照顾的家人。因此这篇文章提醒大家，结了婚的男性有段美好的婚姻对自己百利而无一害。但是如果要家庭幸福，最紧要记住这两句说话 Happy wife, happy life， 太太快乐，你的生活就会快乐。请各位多爱自己的太太多一点，共同分担家务，多一点陪伴她，因为她快乐，你快乐，家人就会快乐。 听日公司要收炉啦，咁今日我哋都可以进入呢个休眠状态。 唔系啊，强哥，方场加前好多嘢做噶，例如做气焊嘅工友要确保气焊嘅风梅樽嘅气阀已经闩好，吊运嘅工友亦都要将个天秤嘅吊运车放置喺最少半径以内。 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做齐检查先放假，大家安心，唔使心挂挂。我系安俊豪。 送旧迎新，送苦迎兔。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瑞瑞李丽瑞啊。在兔年要送走一个坏习惯啊，我就希望不要再买咁多衫啦。屋企咧已经堆埋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旧嘅衣服咧，都唔知点算好。好，就喺今年嘅将所有嘅衫送晒俾人哋着，等每一个朋友嘅话都能够感受到呢一份嘅温暖啦、 啊。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吐气扬眉。 好啦，翻嚟快到十一点钟噶啦吓，咁啊翻嚟一阵间咧会有爱河系列 喜庆的歌曲， 带嚟喜庆嘅气氛、 啊， 大家心目中嘅歌曲可能都唔同嘅吓。 冇错， 听我哋今日送啲咩歌俾大家咯。好，头先咧十一点钟嘅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就会有风骚快活人。 持续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起同捉生态文明之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守护好绿色地球家园，建设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不会寻求连任，并计划在下月初辞职，大选将在10月14日举行，阿德恩的任期将在下月7日届满。他在当地星期四透过电视发表声明，说在暑假期间花时间思考未来，认为自己不再有足够能力领导新西兰。他说女儿明年开始翻学，希望能够陪伴在女儿身边，又笑称终于可以同未婚夫结婚。现年42岁的阿德恩2017年起担任总理，他在2020年带领工党在大选中再次获胜连任，工党将在当地星期日选出新一任领袖。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早上仍然相当清凉，翠夕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和随后一两日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79点，跌98点，成交金额3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2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3，跌8；腾讯控股381.8，升8；盈富基金21.7，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8，六跌咗7.8；美团160.5，跌3.1；快手68.9，跌3.6；恒生中国企业73.74，跌4.6；京东集团231.2，跌4.2；友邦保险86.75，冇升跌；药明生物70元，升6.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9.655，瑞士法郎8.536，澳元5.404，加元5.797，新西兰元5.03，欧元8.4494，每百日元对港元6.0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5。日经平均指数报26,468点，跌322点。港金报17,780元，跌咗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07美元，卖出1,90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土瓜湾美景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美景街去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旺角豉油街由于路陷，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新田地街全线系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比较多车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近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车多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封路情况，现时旺角花墟道一带有特别有临时交通安排，而家去到年初一朝头早八点钟，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以及系部分洗衣街，自己提到嘅太子道西支路系需要封闭，而由太子道西向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不准右转入去洗衣街，咁大家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和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另外环保署提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息事。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请问呢度系咪天下一舞蹈大会？ 你嚟报名打擂台啊？ 系啊，我要成为宇宙最强。 咁你知唔知打擂台系点噶？ 我啱啱喺界王星翻嚟，唔系好知地球嘅规矩。 听住星期日晚八点半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嘅《闲话武林》，今次会讲一场影响成个武侠世界嘅世纪擂台大战。你要打擂台，咁帮你报名先啦。 唔该晒，我叫悟空啊。 睇住嚟啦！ 铁路同主要干道联系市区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正式开始啦， 来吧。 喜庆的哥哥， 正啊！ 喜庆嘅场合咧，我觉得不能少咗一样乐器，嗰样嘢叫做鼓啊！一个鼓一打，你估唔得噶，即系无论系舞狮又好，或者咩场合咧，一响锣鼓咧，哇！嗰啲喜庆嘅 有鼓必要有锣啊， 冇错， 鼓系绝配啊， 冇错吓，飞手 系。首先要讲一讲嘅先啊，多谢我哋啲同学仔赐教。其实头先你嗰个 terms 咧，我一直都有谂紧嗰阵，我都仲系未系真系最原汁原味嗰、那个，其实系来自日本嘅叫。做有达以上恋人未满， 有达 有达有达即系朋友嘅意思，系、啦，就系呢一个嘅日本嘅汉字，咁啊就系有达即系等于朋友，就是、朋友以上啦，咁啊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啦，呢、个就系你同群姐嘅关系。 好，非常 多谢 Raymond 同学， 恭喜群姐。 欸、你得到全世界最、這個、最歸宿嘅 大家嘅祝福， 系 唔系啊？呢个同学，我要俾个印花佢先， 系咪啊？佢真 系 好好啊， 系啊， 真系多谢赐教、啊， 多谢赐教、 啊。一路都喺度谂，一路都喺度谂系乜嘢咧？ 边个同学储够我俾佢四个印花？ 就可以食一啖系嘛？ 唔系，我俾一张我嘅四 R 相。乌龟速递，乌龟速递加个优惠券。 系啦， 系啦，系啦。另外咧，阿 Jenny 佢话我问咗大家姐啦，佢答我同阿 Yu 一样，佢因为好多时剩低材料啊，所以咪做几个圆形咯。 系、哦、啊，真系咁噶， 唔使谂咁多，唔系咁复杂。 即系求其系啊，佢、啊、就炸咗佢就算噶啦。 冇 错，时候你如果你煮嘢嘅话，你都会系咁噶。 嗯，咁、嗯、另外咧 ，Winnie 提醒我啦，佢头先南番顺系南海呢、這个 番禺、 番禺同埋顺 德， 所以应该系番咁样咯。 南番顺 系啊，多谢指教。好， 系 起锣鼓，一有锣鼓，起嘅气氛马上就嚟啦。送俾大家喜宴歌曲，我带嚟嘅第一首就系、是、叫做《古墓飞扬》。 My love 若已接棒，无论你跟我离开远近，其实我全部爱已经分享你。You are the only one。Here we go。 感动我的情动爱，很自然不这样，只可笑，假的恋爱你会更欣赏。 名歌叫 Star and 45，我哋中文版都有好多唔同嘅歌，呢只咧好有嗰种嘅轻轻硬嘅一大班人咧，好有人气嘅吓，鼓舞飞扬送俾大家。 好啦，咁啊，跟住咧，我哋都要再回答翻，我哋今日有好多嘅同学仔咧，哇吓， 使唔使 就嚟收 炉 之前，好快你又有个印花啦，因为头先我哋咪讲紧话有一种糖果，我哋完全唔知佢叫咩名嘅，以前会摆喺你嘅存盒，但系而家已经消失，消失令值得唔系见到嘅。有朋友啊就系话咧，其实嗰种咧叫做系潮州嘅一种糖果，叫做白鸽。 咦？ 唔系我讲噶， 我知道我知道，唔紧要，唔关佢事，系啦。 但其实真系似嘅，一个白色一粒嗰啲糖咁样，你喺出边我哋你见到嘅就一嚿石仔咁嘅嘢咯。 系啊系啊， 其实都好粗糙嘅。 但系我想问呢啲可以喺边度买啊？ 咪就係買嗰啲糖果啊， 有 傳統糖果年糕嗰啲， 翻咗九龍城啊嗰啲會， 我有啲好奇想食下喎，真係。 我買嚟俾你咯。 呢個同學係咩名啊？ 叫做豬豬 lamb， 豬豬 lamb 係啦，林豬豬。 林 珠 珠， 林珠 珠有一个印花， 就系糖包一粒花生，人哋叫做白鸽子，佢就系潮州糖嘅一种嚟嘅。多谢晒珠珠， 多谢 珠珠， 系啦，另外仲有啊，有好多嘅同学仔就话，因为今日年廿八咧，我哋有一位嘅同学仔咧就每一年嘅年廿八，因为太过忙啊，冇人同佢庆祝生日，所以今日所有嘅喜庆歌我全部都要咧，醒俾我哋嘅寿星就叫做 Rin Yu Kuri。是不是这 样 ?Uji 是吗 是啊。 不识 不紧要。我都送两个印花给他。 好我送两粒白鸽子给你。 好嘢 好事成双。 好嘢我都去买 好不 好好。大家都 嗱兩個印花佢有， 我見到同學仔咧，即係莫過於咧，全部都係嗰啲咩喜氣洋洋啊，又或者就係歡樂年年啊咁呢啲啦。咁啊，下個禮拜先再播俾大家聽，好 冇錯。 咁我今日要揀嚟嘅呢一首歌曲咧，我覺得就係 你個古惑啦， 我有幾古惑啦？呢個我以前好姊妹嚟噶，你又冇諗過佢會唱歌嘅。但係其實佢呢一首歌咧，如果佢唱嘅話，我一定會揞住個耳朵。佢唱歌唔好聽嘅。 咦我原来他比赛喎。 对我都好过你少少。 哎呀。 是啊哎呀。但是呢就是说这首歌我觉得很得意就是他是 rap 的。 啊终于 rap 的。终于是 rap 的。中間嗰段嘅話咧，仲要係好密質密質咁樣就咁樣就佢 rap 到，所以咧呢個先至犀利啊！唔知大家咧就喺新年嘅時候會唔會嘅就係呢個真係滄海遺珠，漏咗有一首嘅歌曲來自吳君如。 哇！ 犀 吳君如正，我個名已經好啦，希望大家年年有餘。 你年年過年都會睇到佢哋戲。 冇錯啦，家有喜事啊！ 係啊， 都幾犀利。好啦，咁大家嘅有吳君如嘅呢一首歌叫做《恭喜發財》。 兜来， 你 恭喜发财， 恭喜你呀、啊！恭喜你， 新你哋又好有呢个新年喜庆啊嘅气氛嘅。 我觉得你又俾两个印花嚟， 你有冇咁多印花俾人啊？ 四粒白鸽屎，我啲白鸽屎嘅，喂， 搭四粒白鸽屎， 白鸽屎我哋筹码，我 就要白鸽屎代替。 由今日开始玩到年初七， 好 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 嘢，好嘢，好 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 嘢，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 嘢，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嘢， 好 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 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 嘢， 好 到我呢一首啦，喂！我细个读小学咧，开始接触啲喜庆歌、大锣大鼓嘅。嗰阵时细个咧就好开心啊，一定要好大声捏住唱，即系好似圣诞节嗰啲咧，普世欢腾啦，你咪捏住喉咙唱嘅， 唔啱音噶嘛。救住下降， 大地接他滚！我接触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因为系国语歌嚟，即系 老师系最怕呢啲嘢， 系啦， 又走音，但系又好 大 声， 大 声， 系啊，冚晒其他人 嘅喎， 系啊， 你系咪总有一个小学嘅同学把声好似牛咁？ 但系唱得好投入嘅喎， 系啊， 啲人唔可以 开心啊嘛，一手接一手， 你闹佢又叫伤佢自尊，系咪好难做嘅？以前啲先生 系啊，咁我呢一首歌咧，我细个唔识唱嘅时候咧，就以为系左手来右手去。 左手来右手 啦，右手裤啊，风人花鼓 系啊，嗰歌词咧左手来右手裤咧，我就以为左手来右手去。今次呢个版本咧就系邓丽君嘅版本，希望我哋咧就哇又系鼓舞飞扬，好似大佬头先话斋 系。好靓流喎， 客官嗰边啦， 系啊， 几位啊，客官 花流， 客官同海边个小姐倾偈啊， 怡红雨。 谜语俾大家估啊！以上呢个歌声咧，到底系邓丽君啦，定系似邓丽君，定唔似邓丽君啦？到底马小云揾呢碟里边嗰个歌声系邓丽君定唔系咧？咁我哋都喺度估紧，因为睇个封面咧，佢就写住邓丽君三个字嘅，但系听声咧就即系我哋听好多年啦嘛，邓丽君啲歌 就真系叫邓丽君，但系嗰个军系军队个军， 唔君如个军。 我以為君係鄧麗君嘅關 係，係我知我知 我知，對個君愛叫鄧麗君啊，你唔係咁寫啊嘛， 係喎， 係咪先 食字喎，食管玩食字， 心表血液， 係咪先？ 係明啊， 係啊，你冇得話佢啊。 但係頭先我睇過嗰封面，又真係即係有少少呃呃騙騙嘅，因為佢冇講口水歌啦，又冇講翻唱乜嘢都冇，就咁寫鄧麗君三個字，所以又唔可以話曬你。 唔係你揀嘅嘢差唔多噶啦，我自己本人我會覺得嘅，鄧麗君嘅話唔會用佢。 其實唔係，其實咧係佢啲磁場啊，成日吸埋啲流地嗰啲嘢啊，係佢嗰個磁場。 唔係，因為我哋又分析一下嚇，即係如果係鄧麗君嘅話，我諗佢唔會用佢個編曲係咁。 唔係，第一我覺得個封面似嗰啲即係 唔使講噶啦，我肯定啊，係我同你賭十粒白鴿屎， 我賭廿粒。 我大 粒加二十，即系三十粒。O K， 五十个印花，再加两张四 L 相， 一定唔系邓丽君。 我哋唔系鼓吹赌博啊，我哋玩咋。 系啊，纯粹过年喜庆啊。 冇错，肯定系啊。好啦，一阵间嘅话，我仲有杀手锏。 好， 咁犀利。 过嚟睇下几多。 哇！ 一定得啦。 我其实苦苦寻觅一只歌，由近年。去年去到今年我都找不到。 为什么 为什么 讲来听一下帮你找啊。 就是刘德华的 Nigurigu 新年财那首歌、哦、大圣无限 快。即电影里面那首歌、啊。 片尾那首歌。 嗯。 是啊我找不到。刚才我即是所有唱片都冇、 嗯、 我哋从来未播过。 嗯。 是啊、 嗯、 他本来话。 你咪就咁话呢电影大四喜里面刘德华唱过。 唔系。 Nigurigu 新年财啊。 是啊是啊片尾即好多人摆。 佢呢个啦。 喺沙滩嗰度呢嗰首歌我觉得好热闹。 嗯。 去年已经搵唔到今年又都系搵唔到。是啊。 点解你认为去年搵唔到今年会搵得到呢 我唔知佢会唔会买。 咁奇怪呢 唔系我唔知佢会 买。 买一只。 咁我哋电台就买一只新嘅就为咗你。 是啊。 Okay. 喂，咁啦，你一阵间同伟哥讲，喂，我出年再播，你翻嗱嗱声嚟，我买一只翻嚟。 应该同边个讲啊？即系采购部啊，request 嗱，记住，我出年要播吓， 但系要唔知使唔使招标咧？ 好啦，快啲晒 咗呢个场面， 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啦。 宗教迎新，送苦迎桃。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的家姐，我是马家姐，我最想送走那只马小强所有的懒散、贪心，那大家就会龙马精神，马到功成，恭喜恭喜。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时间是11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决定由今个月30日起撤销对新冠确诊者发出隔离令的安排，所有检测阳性人士亦无需透过卫生防护中心的网上平台呈报和提交个人资料。李家超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时说，有关决定主要是考虑到本港第二和第三针新冠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93%和84%，加上第五波疫情以来大批市民感染后产生免疫力，等同接种第三剂疫苗的有效接种比率已经达到95%，社会已有牢固的混合免疫屏障，完成接种的市民感染 Omicron 病毒后亦多属轻症。他认为要逐步建立新常态系统，将新冠病毒作为上呼吸道疾病管理，形容这个是外国复常和香港复常的必经阶段，现在香港已经走到这个阶段。政府宣布今日起3岁或以下幼童往返本港和内地都无需出示新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认为，透过快测和观察幼童是否有上呼吸道的急性感染病征，都能够侦测到幼童是否感染新冠病毒。他鼓励家长在出行前先为幼童进行快测，如果发现感染就应该立即提医生或者留在屋企，不要出行。教育局争取在下个月1号给大约2万名跨境学童免配额来港上课。关日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同意他们通关时可以快测代替核酸检测，但最重要是家长能够准确通报学童的情况。他认为口罩是预防感染的好方法，不建议现时取消口罩令。一名警务人员在执勤期间遗失胡椒喷剂，案件列作遗失政府财物，由深水埗警区刑事部跟进调查。警方说，一名隶属深水埗分区的警务人员昨晚在深水埗区执勤期间遗失一支胡椒喷剂，警方在接获报告后立即展开调查，并在可能遗失有关物品的地点搜寻，但暂时未有发现。警方呼吁市民，如果拾获那支胡椒喷剂，应该立即交到就近警署，或致电3661-1646和深水埗分区人员联络。海关去年底侦破一宗大型海路贩毒案，检获大约300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2亿6千万，拘捕三名男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相当清凉，随即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同埋随后一两日，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61点，跌16点，成交金额4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64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8，跌2仙。腾讯控股383蚊，升3蚊。阿里巴巴112.9，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39仙，跌6.6仙。美团在161.2，跌2.4。快手69.05仙，跌3.45仙。恒生中国企业73.94，跌2.6仙。京东集团233.4，跌2蚊。招商银行49.2，系升咗5毫。药明生物71.1，升1.7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28.4，瑞士法郎0.917，加元1.35，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6,468点，跌322点。港金报17,790蚊，跌咗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28美元，卖出1,90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土瓜湾美景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美景街去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旺角豉油街由于路面下陷，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新田地街之间全线系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美国领事馆车多，龙尾去到香港动植物公园。另外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比较车多。封路情况，为配合元朗举行的年宵市场，由而家去到年初一的下午两点钟，元朗强业街是需要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同埋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使用轮椅是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还有要顾及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大家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宗教迎新，宋府迎酬。 我是同你继续倾嘅泳儿，我最希望嘅就系送走晒屋企入面嘅零食啊！如果唔系，我同屋企人未到兔年就已经变成巨兔家族啦，所以快啲送走晒所有屋企嘅零食啊！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喺邓丽君嗰只歌之后咧，我哋继续翻下一个。 恭喜你啊 ，Cheating Officer！ 系啊， 用我插句嘴先，系啦，就是、阿威章，我决定表扬佢，因为佢不断鞭挞我、挞罚我，要我响呢一个苦难中成长，佢指示我。 几苦难啊！ 所以我决定 难得过你啲嘢。 我决定送两张我嘅四 out 走。唔准撕烂咗我签名。 喂，你表扬阿 Ray 张咧，你应该表扬埋益益啊。佢话咧，喂，其实咧，如果听开邓丽君嘅歌咧，佢细细个未去日本前啊，啲唱功咧同埋嗰啲音乐系真系好社区会堂噶咁样。 嗱， 即 系 我哋要查证一下嘅。不过听就真系好似唔似啦。 唔会，一定 我都觉得唔系。 系啊，冇错。 好啦，咁啊，我哋都叫你同阿伟哥讲买定出年我嚟播啦吓。嗱，呢个歌咧，其实。喜庆咧，我哋先讲咧，有样嘢好重要啦，鼓啦，带起个气氛。第二样嘢，我觉得好重要嘅就系多人，多人咧就系好重，好旺，好旺，好旺咁啊！一人一句，一人一句咁，所以我今日拣第二只歌曲咧就系呢一只，就系叫做 《祝福你》， 祝福你。虽然咧就传统一啲，但系新年啊又唔介意啦，我哋一齐嚟 啊嘛， 祝福你啊， 点会介意？ 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 声喊中，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美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变梦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胸中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祝福你， 衷心祝福你， 群星唱出 你达到真善。 新嘅一年，万事胜意啊！ 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将无限嘅祝福，通宵跑人，送俾全球华人。Yeah! 好嘢！ 哇，最后嗰个锣声， 哦， 系啦，九爷食饭。好啦。跟住落嚟，我要介绍嘅呢一位嘉宾犀利，哇！我好开心，我今日咧，本身咧我就我搵呢首歌嘅时候咧，佢话竟然咧就有人借咗，跟住我千辛万苦再搵再搵再搵再搵，就系有志者市景城， 终于搵到啦！ 嗱，再同大家讲讲，嗱，佢好犀利，因为咧佢介绍自己嘅呢一只碟咧，写住嘅就系再版日期1989年夏天，三版日期1991年夏曲。詞監製都是同一個人，出品動機最緊要開心。 哇！ 重點歌曲一講你就知道了，咁而製作嘅宗旨反映現實，老少咸宜，自然真誠，曲詞禁忌。堆砌作状，转弯抹角，意识不良。备注：十年来一直保持销量同埋 talking point。 好嘢！ 佢就系夏金星。 起歌， 歌名。 恭喜发财。 来吧， 我真系唔知佢只咁嘅歌。 恭喜发财，祝你今年发财，生意兴隆，赚大钱一而再，一本万利。赚到笑逐颜开，花开富贵，富贵定逼人来，名利双收，齐齐来感意外，九马亨通，行好运服再来，身壮力健，没病痛好应该，出入平安，保平安无意外，发财今年人人发大财，行运赢到银子满裤袋。发财，生意兴隆，赚大钱一而再，一本万利，赚到笑逐颜开，花开富贵，富贵定逼人来。 大財，行運贏到銀紙滿褲袋，興隆賺錢分店繼續開，追步日進千里好應該，恭喜發財，祝你今年發財，生意興隆賺大錢一而再，一本萬利賺到笑逐顏開，花開富貴，富貴定逼人來，名利雙收，世世来紧意外，九马亨通，行好运服再来，身中力健，没病痛好应该，出入平安，保平安无意外，恭喜发财，祝你今年发财。 的士歌王夏金城啊，知呢个吓。全世之作犀利啊！嗰时啊， 赚到笑逐颜开。 你整乜？你整乜只？ 你 整乜只？系啊，系啊。 你可以唱啊，今年。冇错啦，恭喜发财。或者有只叫做新年好运咪？ 我哋阵间有时间播埋 咯。冇错，第五级都好好听噶，嗰只仲更加惊吓。 咁我使唔使俾四个印花夏先生啊？ 成沓俾晒 你，揾到佢我话你。 成沓俾晒佢。 好，一语系咁嗱，跟住落嚟呢一首咧。重磅歌 我都相信应该是我今天两个都在这里玩你估不到的 是我这首大家应该估不到这首歌呢其实我在小学已经唱了、 嗯、 又是过年的歌来的 过年歌 是 凤阳花鼓都是、 啊、六个字、嗯、但是刚才我问过小白他说没学过 是 不是 没 翻 学的其实 我怀疑他没读书 新年歌来的 新年歌来的跟着、嗯、我的音乐图书馆呢是 民 谣，佢哋又系啊，民谣嚟噶，冇啊，佢哋都冇唱过，系啊。嗱，不如开股啦，唔使。 系咪咸湿歌嚟噶？ 点会啊？贺年 我咁有听， 咁又唔系？呢个系不能苟同呢个啫。咁呢个 唔要唔好话 taste， 要话 taste。 有听嘅 T A Y， 有听。 啊好，呢个就系向黄小仪拜年。呢个系白光版本。 喺度过年前，呢次系得得得，我迎来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得 叮当叮，王小儿呀王小儿，起来迎新年。 左手给你带来布衣，右手给你王小儿来一篮面。 叮当叮，叮当叮当叮，王小儿呀王小儿，起来迎新年。 王少恩，王少恩， 小二哥， 重新一次，大家聽緊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啊，風騷快活人，我驚大家以為我哋 扭錯台，扭錯台，係 啊， 喂， 好犀利啊！ 好啦，咁啊，頭先咧播咗夏金城叔叔嘅歌一隻歌啦， 恭喜發財，係 啦，另外仲有咩？仲有一隻， 另外有一隻，我就覺得好經典嘅， 重磅嘢喎， 重磅嘢嚟嘅。咁啊，因為佢一出咧出兩隻嘅，咁啊有一隻咧就恭喜發財啊，亦都係新年㗎啦。咁另外有一隻叫新年好運來。 好运梗系要啦， 够唔够胆搏一搏？ 好， 好，你睇呢个开头，关咩事？ 喺夏威夷食紧蛋挞，唱紧呢只歌， 呢只一听你就会知道系边只噶啦。 春天百花正盛开，怀念过去梦将。一切运过去不可再，充满希望迎接新年来，祝福你笑逐颜开，工作愉快不痴呆，人工配加好运齐齐来，老板生意顺境密密待，人人快乐望春天来，身心健康秒秒好彩，新年新希望好应该，恭喜大家发新年财，春天百花正盛开，怀念过去梦将来，一切岁运过去不可再，充满希望迎接新年来，祝福你笑逐颜开，工作愉快不痴呆，人工配加好运齐齐来，老板生意顺境密密待。 嗱，呢个咧真系咧早一年嘅创作歌手啦， 真系 佢作噶。 咪就系话佢系呢个曲啦，词啦、 啊， 监制都系佢自己咯。唱作歌手嚟噶，系咪好犀利啊？ 绝对犀利。 佢出嘅年份系九几多年啊？ 好 似 都跌咗，佢即系再版日期。但系头先我讲咗咧，1989年啊，佢应该再早之前出嘅。 系系。 跟住佢就三版就系1991年。 三版 系啊，十年来都有 Talking Point。 故事就系佢卖咗个的士牌，跟住就我嚟攞啲钱嚟换咗自己呢个唱片，自己一手一脚包办。 原装嗰只咧，其实就黄黄地嘅，即系好似你啲照片咧，即系黄咗咁嘅。后边有一个女仔，一个西洋有个洋楼嘅，跟住咧佢就企喺前边，着住件西装。头咧电到好似希斯咁样嘅，即系爆炸头， 明白？ 系啦，咁样咯，就好似大 L 咁噶，好型啊！ 我觉得 今日你一定要识啊 ，icon 嚟噶， 即系我都要电个挛头咯。 唔得，你唔可以学， 唔够， 你冇唔可以，此一不可再。 O K， 可一不可再。 答， 好，起起气氛啦，继续唔好俾佢停啊！一十二点钟之后就会有。麦玲玲师傅啊，同我哋继续讲一啲各样生肖嘅。 好啊， 好啦。是不是真的要找财神响响他啊？ 要啦。 好啊。 喂，你扮财神都应该 OK 啊。 他有扮过。 你块面咁长。 他有扮过。 是吗？你个肚又咁大。 圣诞老人都扮过。 是 我扮呢啲嘢，我开心的。 喂，多数呢啲嘢都是大肚的，是吗？例如大肚佛啦。你抹干净咗你嗰个。 啊，未。 我敷你份。未啊。敷你份。 未啊。 咁未 啊。冇啦。 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旺荣升， 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富富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气息，满腔扬眉，财神多，财神多，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滚钱已正运，财神多，财神多，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多。所有烟侣百劫并头，难忘各位工友百劫成就，大家无争斗，快乐无忧，听只歌轻松下，靠强恨仇，财神多，财神多，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稳钱已正路，财神多，财神多，好走快乐。 送虎迎兔， 大家好，我是风骚浮云的梁继章啊！嚟紧新一年咧，我要送走自己的坏习惯，就系乜嘢？就系三个字，冇手尾啦！冇手尾，有时都几乞人憎噶，又要人嚟帮自己执啦，同埋咧令到屋企咧好似好乱咁样样。咁我希望咧嚟紧呢一年送走呢个坏习惯，希望我屋企人同我一样咧，令到成间屋企又靓又干净，咁就好啦。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中午十二点钟，先听咧呢个新闻报告，继续翻嚟。 高频制应该立即交到就近警署，或致电36611646，同深水埗分区人员联络。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不会寻求连任，并计划在下月初辞职，大选将在10月14日举行，而阿德恩所属的工党就会在星期日选出新一任领袖接任总理一职，直至大选。阿德恩感谢民众给予他领导国家的机会，话经审视后认为自己已经不再有足够能力领导新西兰，继续做下去将对国家造成伤害，需要让其他人来承担这项工作。42岁的阿德恩2017年起担任总理，他在2020年大选再次获胜连任。新冠疫情初期因为采取零容忍措施，令感染数字处于低水平而受到国际社会称赞，在国内就面临严厉批评，认为措施过于严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下周天气干燥，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相当清凉，翠积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气温再度下降，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72点，跌5点，成交金额5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62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82冇升跌，阿里巴巴113蚊跌咗个一，腾讯控股382.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02跌咗6.2，美团161.3跌2.3，快手68.85跌3.65，恒生中国企业74.06跌1.4，京东集团233.8跌6，招商银行49.4升7毫，药明生物70.75升1毫，系升4。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27，英磅9.654，瑞士法郎8.549，澳元5.405，加元5.797，新西蘭元5.029，歐元係8.4541。每百日元對港元6.10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94。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9点，跌391点。港金报17790蚊，跌咗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86美元，卖出190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在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附近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风力楼，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附近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另外受路陷影响，旺角的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新田地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就是封了一段的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新田地街，揸车朋友留意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红磡警署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翻红隧啦，理工大学对出咧就车多。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圣德纳萨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桥面为一行车线封闭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圣德纳萨医院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桥面嘅唯一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对出。咁而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过咗梳亚道少少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车多，龙尾喺亚皆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由于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土瓜湾的美景街去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点 冇兴趣进修啊？ 我哋做楼面要进修啲咩啊？ 饮食业基本安全课程咯。 阿叔，我传菜多过你食饭啦，做咗咁多年啦，都冇事。呢啲嘢唔使噶啦。 冇事？你睇下你只手啊，辣到伤晒啦。你都系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了解饮食业嘅工作安全建议同职安健升级食肆计划嘅详情啦。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 骚快活人。 好啦，上到十二点十二分噶啦，系咪好紧张？快啲想听下麦玲玲师傅讲下嗰啲生肖咧，我哋马上就嚟啦，好嘛 ？One two three。年廿八洗邋遢，麦玲玲师傅又嚟我哋直播室。 哎呀，年廿八大众洗邋遢，洗双手就屋企抹，系咪有呢个噶？ 系啊， 早晨啊，师傅。 今日咧就真系要洗邋遢啦，做完啦，人哋大扫除日子上次， 我哋懒啊嘛， 廿一廿六冇廿八粉噶，都懒啊。 我哋懒啊嘛。 今日要做啲乜嘢啊？洗邋遢。今日要預備過年嘢啦，我哋肯定嗰啲初一啊，個頭柱香啊，行大運啊，然後跟住嗰啲拜太歲啊、開市啊嗰啲啦，你仲喺度回顧嘅，真係太過分啦！ 豬行頭啊，真係。係 啊，所以就真係要同你傾一傾咯。 冇錯 啦，係嗱，講先嚟咩啦？即係行大運，大家都緊要。頭柱香係好正常嘅，初一啦，初一嘅今年丑時啦、寅時啦，丑時即係凌晨一至三啦。咁嗱。初一方位緊要㗎，因為初一我哋中國人有幾個日子我哋會當緊要，比較緊要少少嘅，包括住冬至啦、冬大過年啦、立春嘅時間啦，係重要啦，喺我哋嚟講，年初一係緊要啦。咁呢啲好嘅日子當然希望順頭順路啦，咁嚟緊一年就一定會順啦，所以我哋初一出門口、一個重要嘅方位、初一嘅嗰日嘅財神位喺正東，麻煩大家出門，無論你去西環拜年有咩都好， 都要先去東方先。 呢個叫行大運，先往東邊一路行行，然後行翻轉頭，咁樣咧就冇。 收到，先去鯉魚門。 係啱喎，係啊。咁啊，初一財神喺東邊嚇。如果你話誒財神我夠啦，師傅我要個貴人咧，貴人喺東北邊嚇。要喜神喜事嘅喺西北邊。咁呢三大 三我都想要，咁點咧？我又要東又東。 好忙喎、一朝跑到 三個都要 一粒星咁樣我行到。咁啊，投柱香係一個好嘅時間嚇。行大運一個好嘅時間，即係話我哋初一咧係迎接新年開始，踏出家門之後咧有利方位走一圈嚇。要但我覺得大部分朋友都會先往東邊走㗎啦。同阿財神 傾下偈先啦，係啦，借翻幾億嚟用下先啦。 同阿財神傾下，好在嗰日咧就好多時辰都靚嘅。早上晨時七至九，次時九至十一，同埋十一至一，即係成個上晝你唔好瞓到下晝三點不露就得啦。下晝啲時辰就麻麻地，係啦，朝頭早出去屋企，通常初一都係去屋企拜年先啦。咁嘅或者去拜神啦，咁我哋跟住呢個時辰方位就全年都好啦。 係 啦，咁至於今年開工時間啦，我唔知出面今年開工係開初幾呢？ 以前係通常初十 九，初十 今年公眾假期去到初六喎、應該都補咗補咗個假係嘛？ 初五翻工， 初五係咪好多人初五翻工啊？ 係啊， 初五翻工，但今年初六先吉日喎。 哦 ，OK， 初六是 請多兩日咯， 係啊，初六吉日咁、 你話請就請， 係啊係啊。咁、但係如果真係唔可以請假嘅，我哋。 即係就唯有到時先至 翻去坐一坐，跟住話老細今日唔係今日翻屋企先。 嗱，今日最靚係初六嘅，今年最靚係初六、初九同十二。如果自己做生意嘅朋友可以控制到，就係呢幾日先開工啦，係啦。咁開工，如果你話一般嚟講最好，即係譬如你話做銷售嘅，咁啊打電話俾你嘅貴人啊客啊嚇，say 個 hi 啊，大家祝福一下，因為有啲人始終係你命中貴人嚟嘅， 拜個年， 係啦，拜個年，我覺得對自己都係有利嘅。 其實師傅又問一個好傻嘅問題，我點知道嗰個係咪我貴人啊？係咪要營業額？哇！這個咧馬經理咧，佢幫襯我公司嘅營業額大，所以佢就我貴人，係咪？ 咁起碼短期內係啦，係咪 你使乜問啫？ 係啦， 梗 係 貴人啦， 係啦係啦，幫助你嘅嚇，即係喺事業上有幫助嘅。當然亦都有啲朋友咧，自己感受到嘅，即係譬如你話，哎呀，我好熱天時出世噶，農曆嘅可能五月初五啊，我命格好要水嘅，咁可能三點水嘅人就旺你嘅。 哦， 如果我秋天出世嘅，原則上係木字旁嘅人，姓林啊、姓楊啊、姓李啊，嗰啲人都會旺自己嘅。咁你自己檢視一下你人生之中，你話，唔係喎，好忌水喎，啲三點水次次都累到我雞毛鴨血嘅喎，咁你就唔好揾佢啦，新年係咪先？啊， 又係喎，佢打電話嚟都唔聽。 係啊，你話唔係喎，嗰啲即係木字旁嗰啲一向都係當我兄弟嘅喎，好幫到手喎，咁啊多啲即係。 啊，你例如我要 check check 阿馬小強嘅真名到底係黃唔黃啊？你知？ 馬小強原則上姓馬係屬火嘅， 我知，我就話 假名嚟 㗎，假 名嚟㗎， 係啊，佢真名係大肚㗎，係 咩？ 係啊。 你睇下我成個幅相 啊！係喎，佢大肚王，所以個肚咪咁咯，係 啦。 咁啦， 系啦， 好好， 呢啲我哋咪后先讲啦。系， 好， 佢系咪贵人？ 系， 定系衰神？系咪？好难讲嘅。 系啦， 咁啊，所以， 咁啊，除咗你话即系要讲咗呢一样嘢之外咧，唔同嘅一啲方位啦， 系啊，拜太岁咧，仲有好多嘢噶， 冇错。 嗱，拜太岁嗰啲咧，今年有几个靓日子吓，初六、十五。就係最靚嘅拜太歲日子， 但好多初六都中喎。 係啊，但初六沖屬兔嚇，本命年嗰啲唔好去住。 哦， 雙沖年嗰啲屬雞嗰啲可以去得，即係話兔仔就要十五先好去啦嚇。十五就沖屬鼠嘅，今年初六同埋十五係好日子，其次就係初九同埋初十都係靚日子。 師傅又想問又問一個傻問題，如果我冇犯太歲，但我都想去攝太歲， 得唔得㗎？ 得㗎得㗎得㗎，拜得神多有神庇佑，即係有啲朋友係習慣咗，就算佢有冇犯太歲，每年都會去一去嘅。系啦，咁啊记得拜太岁之后记得还神啦，咁就当然系最好啦。系啊， 如果唔熟嗰啲朋友咧，去到咧真系完全唔知做咩，我就系去到咩点样设法咧，咁真系要听嗰啲现场嗰啲工作人员讲啦，咁样样要拜晒全个庙嗰啲神噶，你知唔知啊？ 行个圈，行个圈，系啦。嗱，因为有时咧太岁庙有大有细嘅，咁我哋香港有最有规模嘅荃湾啦，咁佢所有六十个太岁神都系好大嘅，咁啊中间咧。就會有一個統領住太歲，因為其實太歲咧就係以前古代一啲文官或者武官，佢嗰年嚟講咧個天干地支，佢或者佢對一啲即係有貢獻啊，譬如可能有啲將軍啊，有一啲比較大嘅官啊，咁佢有名有姓嘅，所以其實每年都會唔同嘅。咁你就要揾翻你自己嗰年嗰個守護神啦，所謂譬如你話啊，我係1980年嘅，咁你嗰度其實寫住咗嘅。八零年嘅系呢一个，咁有六十年噶嘛，佢会循环噶嘛，咁所以佢前前后后嗰啲年份都会喺度噶嘛，咁所以有几号嘅太岁 像，同一个人嘅， 系啦，有一个统领嘅叫斗老星君，咁你就先拜呢个统领嘅，然后有当年太岁嘅癸卯年嘅当年太岁，咁你又揾翻当年太岁。你自己出世守護神咁其實然後巡一個圈咁樣其實就最最簡單。 個個菩薩都要插香㗎，係 啊 係啊， 所有大歲都要插 啦，係啊， 唔係個個都要， 最好啦， 係啊， 個個都要 一支啫嘛， 一支啫嘛，因為咧你入去要你買一份嘢㗎嘛，成份㗎嘛，嗰度都有好多香㗎，但我唔知道如果你先講嗰個荃灣嗰有六十個太歲咁夠唔夠插，我就真係唔知。 佢每一個放低一支咋，放低一支嘅啫。放低，因為佢入邊唔准點香。 我咪佢意思咪就係冇理由個個都插。 佢咪但 你摆一个圈嘅时间系每一个太岁面前，你都摆低一支香噶。 哦，系咩？ 系啊，要插噶。 哇，咁我咁多年都摆错晒，我就摆几个噶咋？ 唔系噶， 摆几本命年啦， 沿住喺度行噶。 系啊，要摆晒咁多个噶。 嗰个系当年同埋你本命年嗰个就多几支，三支一支啦。 系啦系啦。 咁亦有啲唔系间间庙都咁大规模嘅。有啲庙，譬如佢喺观音庙旁边列正宫嗰啲咧，系一幅墙就挤晒六十个太岁。 冇错冇错。 每一个太岁下边就有个 box。好似 email box 咁樣， 一個俾曬咁多個， 你就要寫低自己個名，阿信女乜乜乜，幾年幾月幾日出世，保佑咁樣就攝翻喺個 mail box 度，等太歲知道保佑邊個咁嘅。因為大嗰啲咧就喺度慢慢行啫，咁邊度下下擺到六十個啊？好多廟都係一幅牆擺曬嘅， 明白？ 好，唔明就問工作人員啦。 記住係啦，咁啊做呢件事 好啦， 生肖啦， 好啦，又嚟生肖啦。四個生肖，今日我哋要講嘅咧就係豬、鼠、牛同埋虎嘅，先讲猪仔先啦。 冇错啦，猪仔曾经喺老虎年又合过太岁啦。咁、所以咧，今年亦系一个重新开始嘅年份嚟噶噃。系啦，合太岁好多猪咧喺因为合太岁合咗个年啦，都系老人家嘅嘢又令佢担心啲啊，爸爸妈妈嘅嘢啊，家宅运可能有啲噪音啊、漏水啊，系多呢啲嘢。咦，今年开心啦，今年有天厨星，天厨系一个饮饮食食嘅星，今年咧。好多朋友揾自己食饭啦，好多应酬，好多饭局啊，咪注意体重就得啦吓。 就 体重嘅上升啦， 系 啦，管理一下体重吓。咁另外我哋有白虎星啦，白虎系好恶嘅女人吓，今年遇到嘅女性咧有啲无理取闹嘅噃吓。咁亦都马路如虎口吓，逢系道路上嘅危险，我哋都要小心啲。加埋子背星，今年仍然有人督你背脊吓，所以喺个人际关系度咧就唔好咁高调啦。咁但系基本上我哋经历咗。合太岁之后的一年咧，算是开始步入稳定期嘅。 哦， 恭喜恭喜 非常好啊！ 猪仔之后嘅话咧，就系鼠啦，老鼠仔。 老鼠系犯太岁嘅，系刑太岁，刑即系刑克。咁咧，佢唔系大病痛，但系好多湿碎嘢。今年咧系烦扰嘅年份吓，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出下门去旅行，亦都唔错。同埋子卯刑呢个刑咧，系代表咩咧？系烂桃花。如果你本身嘅命局入边已经有呢、這个，再加埋呢个，今年咧必定系桃花破财嘅年份，所以今年咧唔好同异性合作做生意。 哦，咁都算系桃花噶，即系同异性合作，即系冇爱情。 第一，咪冇爱情有桃花，但系桃花劫啊嘛。你平时合作可能好地地冇事嘅，你今年一合作咧，大家又破财啊，又闹教啊，即系咁啊，就所以 同性就冇事，异性就 好 啦。 好啲，好啲，系啦。咁所以老鼠嘅人今年我哋尽量咧，就如果要投资，你自己做自己好啦，就唔好。即系论一啲，可能又未必大家咁熟悉啊嘅人，咁就算你话有新嘅恋情，我都觉得今年咧应该尽量咧就唔好有钱眼瓜葛，系啦，唔好有钱眼瓜葛。如果唔系嘅话，系会累到大家都有啲破。 斋拍拖冇所谓噶嘛？ 斋拍拖冇所谓。今年有天德星、红鸾星，咁咧红鸾都系桃花，因为今年十二生肖之中老鼠系桃花最多嘅，系噶系噶。咁啊，天德系上天之德，开心嘅。红鸾系红鸾星动啦，可以。结婚啦，咁另外福星都算开心，同埋六分星都系事业嘅进步。唯一咧就咸池桃花咧系烂桃花嘅星嚟嘅，咁所以今年咧桃花系多，但系唔系一啲好唔系一啲好正常嘅桃花，应该可以咁讲。 哎呀，咁即系桃花多都冇用咯。 系 噶。但系咪桃花运亦都系人际关系啊？ 人际关系嘅，如果你话我做娱乐事业嘅，我做艺人嘅，我做网红嘅，咁仍然系需要桃花嘅，因为有桃花先有观众缘啦。咁问题就系，如果我哋话有桃花劫，会系桃花影响咗自己嘅声明啦，或者嚟讲，你到分手嘅时候分得唔好睇咯，系啦。咁可以同牛形式物去化解嘅，系啊，都烦噶桃花。 牛 形 式物 系啦，牛形式物系 牛年嘅 牛嘅 牛嘅 色 物，即系老鼠仔要同牛嘅色物。 冇错啦，去化解一下。 好啦，咁啊，讲完老鼠仔之后，嗰位咧就真系牛啦， 牛仔啦。嗱，牛仔今年咧就冇冲嘅，又冇合嘅。原则上是非常平淡的年份，但他又没有吉星，咁冇吉星咧，就借只羊仔啲星过嚟洗住先啦吓。咁啊有唐符星、三台星，都系事业帮助。但你话系咪一个好大嘅进步？一定唔系。逢系冇吉星嘅时间，我哋要有心理准备咧，系要亲力亲为嘅。即系你要自己做嘅， 做到只牛咁。 系啦， 我都 牛都係咁 嘅，係啦， 耕田 啊， 落手落腳 啊，都要自己做嘅。咁佢又空星又多喎，有月煞星、披頭星、吊客星，全部都係嗰啲辛辛苦苦啊，或者嚟講係俾人連累啊，即係嗰種星喺入邊咯。 咁今年應該點樣啊，屬牛？ 咁今年我覺得 冇搞咁多嘢， 以小博大啦。如果你話做嘢，我哋細細地嘅投資嘅，都可以不妨， 但唔好瞓身耐啦， 係啦，唔好瞓身耐啦。 知道啊。 可以陀啲咩？ 可以嗱，牛佢又唔使一定要陀，但係既然個財運麻麻地，始終傳統嘅黃水晶啊、黑曜石啊呢啲係可以幫到自己個運勢嘅。 好，知道。 好啦，去到最後尾嘅就， 哎呀， 老虎啦！ 老虎終於過咗本命年， 好嘢！ 本命年離開咗本命年咧，人都精神啲嘅。因為老虎喺行翻老虎年嘅時間咧，個情緒又容易波動啦，健康又多少問題啦。咁今年咧，阿老虎同阿兔本身又冇乜太大衝突嘅，佢哋啲正常關係嚟嘅。咁你同太歲嘅關係冇衝冇合咧，又開心啲嘅。系啦，而且少少半合啦，人卯都系啊，都 friend friend 地，不过就冇吉星照住，冇吉星佢就变咗咧，就借阿马骝仔嗰啲过嚟用住先啦，就有月德星、国印星，事业运唔差，但系今年个人咧系会觉得压力大，因为有病符星、蜜月星，喺个健康运未系咁理想嘅时间， 第一留意住， 同埋容易失眠啊，瞓得唔好啊，所以放松做运动，我哋成日话运系咩咧？运你要运行嘅。 要喐 運行要喐嘅，係啦，譬如少少嘅運動啊，接觸大自然啊，放鬆自己，呢個係基本條件嚟嘅，係啦，咁啊自然又好啲。 做咗冇壞係嘛？ 係啦， 好啦，咁啊凌英師傅啊，不如咧都快快脆脆咁樣咧總括一下十二生肖，即係今年嘅話係最好啊，或者係要留意要注意嗰啲生肖好唔好啊？ 嗱，犯太歲嘅朋友仍然係需要注意啦。我哋講嘅即係譬如兔仔嘅本命年啦，屬雞嘅朋友嘅雙沖年啦，屬馬嘅破太歲，屬龍嘅害太歲啦，呢一類嘅朋友。都是要即係寧願保守啲，可以喐，但係唔應該大喐或者做一啲大手投資住嘅。 知道。 咁啊，其他朋友嚟講，其實今年大部分咧，因為一個重新開始年，就嚟到九運啦嘛。咁九運都係一個新嘅運，如果你話我咁啱住嘅地方北邊有水，咁啊，基本上都係唔差噶啦。 好，咁希望大家開心心嚇，平平安安、健康康。 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冇錯。 咁啊，嚟緊嘅話咧，咁大家都希望咧，真係身體健康呢個最重要。 好，再一次多谢麦玲玲师傅，多谢晒，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好好啊！ 你最好啊，你最红，你更好啊，你更红啊！ 嘅呢首《你最红》啊！祝大家今年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记得听住《风骚快活人》啊！时间系12:30，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决定由今个月30日起撤销对新冠确诊者发出隔离令的安排，所有检测阳性人士亦无需透过卫生防护中心的网上平台呈报和提交个人资料。李家超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时说，有关决定主要是考虑到本港第二和第三针新冠疫苗接种率已达到93%和84%，加上第五波疫情以来大批市民感染后产生免疫力，等同接种第三剂疫苗的有效接种比率已达95%，社会已有牢固的混合免疫屏障，完成接种的市民感染 Omicron 病毒后亦多属轻症。他认为要逐步建立新常态系统，将新冠病毒作为上呼吸道疾病管理，形容这个是外国复常和香港复常的必经阶段，现在香港已经走到这个阶段。政府宣布今日起3岁或以下幼童往返本港和内地都无需出示新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认为，透过快测和观察幼童是否有上呼吸道的急性感染病征，都能够侦测到幼童是否感染新冠病毒。他鼓励家长在出行前先为幼童进行快测，如果发现感染就应该立即看医生或留在屋企，不要出行。教育局争取下个月1日给大约20,000名跨境学童免配额来港上课。关日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同意他们通关时可以快测代替核酸检测，但最重要是家长能够准确通报学童的情况。他认为口罩是预防感染的好方法，不建议现时取消口罩令。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第五波疫情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有影响。第五波疫情對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工作有影響，但是保安局會繼續努力推展立法工作，並會適時展開公眾諮詢。鄧炳強在大公報撰文表示，在23条立法工作上，當局除了研究相關的全國性法律和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同類法律外，正檢視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經驗、相關的法庭裁決和現行法律的不足，會針對過去發生的事情制定有效和務實的方案及條文，以應對風險。另外，鄧炳強指出，本港和內地首階段免檢疫通關後，過關流程整體暢順，保安局和相關政策局會繼續和內地單位緊密聯繫，審視第一階段通關情況，目標是盡快達至全面通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午天氣乾燥，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早上仍然相當清涼，除夕和農曆年初一雲量增多，氣温回升。年初二晚上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72点，跌5点，成交金额5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升4点。 深证成分指数报11,862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82冇升跌，阿里巴巴112.9跌咗个二，腾讯控股382.4升2.4，南方恒生科技4.04仙。是跌了6仙，美团161.3跌2.3，快手68.8跌3.7，恒生中国企业74.04跌1.6，京东集团234跌4，招商银行49.45升7.5，药明生物70.7升1.3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7，日元128.01，瑞士法郎0.916，加元1.35，人民幣6.77，英磅對美元1.234，歐元對美元1.08，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642。日經平均指數報26,387點，跌403點。港金報17,790元，跌咗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10.1美元，賣出1,91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新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剧中唔少嘅细节都不失系现实社会嘅真实缩影，勾连出人生起伏、社会百态，刻画咗属于普通市民嘅生存哲学，引起观众嘅共鸣。 国剧830深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他们自负盈亏，持续发展，还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的社区。想知 Trimark 标志的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 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r. Eric， 早晨， 早晨啊， 早晨，佢好叻啊，佢 咩点叻啊？ 我打俾佢嗰时候咧，佢估到我扮鸡啊， 咁犀利， 扮鸡蹄啊，因为扮唔同嘅动物打俾佢啊， 佢估到系扮母鸡定公鸡咧？ 咁唔知喎， 多谢 Eric 啊，多谢 Eric， 你系咪每个礼拜咧呢个时间都预咗咧有啲奇怪电话响起啊？系咪啊？ 系。 有晒心理准备系嘛？ 阿李小姐永远都好 surprise 系嘛？嗱，呢咪好咯，等你唔好次次一样。 大家每一次都系 Oh my God！ 边个打电话扮鸡噶？ 咩啊？我每一次都扮唔同嘅动物噶，有扮猫，有扮狗。 公鸡定母鸡咧？头先嗰只， 我头先嗰只似公鸡。 哦 ，OK，OK。 鸡蹄啊！ 喂，其实你咁讲，咪即系鸡嘅叫声又唔同，一听就知噶，系咪真系噶？ 系啊，佢架公鸡先叫请人噶嘛， 系啊，公鸡先提噶嘛，公鸡唔提噶嘛。 下次买个母鸡就系啵啵啵， 冇错啦，母鸡系啵啵啵啵啵咁噶嘛，由佢生人鸡蛋啊。 喂，嗱，但系今日多多入嚟，我哋就唔系讲鸡嘅。嗱，来年咧就系呢个兔年，其实兔仔香港咧。都是宠物之一，当然可能冇猫啊狗啊咁多人养啦，但其实都唔少嘅，兔友都唔少嘅。咁我哋今日呢就用呢十分钟呢讲下养兔仔嘅须知，好唔好啊？即係要知道嗰隻留意嘅事情。 多谢 Eric 啊，如果我带隻兔仔嚟去睇医生你话睇唔睇㗎，你都睇过嗬？ 睇、哎、我啱啱先见到隻兔仔。 系、哦。啱啱先你个兔女郎 睇。咩话？ 暂时你问个医生啦，就唔系个人睇嘅，不就诶系啊，睇好多年嘅，睇咗二十几年嘅啦，兔仔。 哇！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诶养过一只白兔嘅，因为而家咧点解我要强调白兔咧？因为以前卖嘅宠物兔咧得白兔一样， 嗯、 近呢十几年咧系、嗯、多咗好多品种， 有宾尼兔、啊、 宾尼瑞尔侏儒兔、 啊、 又荷兰兔，好 多 名嘅。 仲有， 如果今日讲某即系讲话即系好处同埋。唔好處啦嚇，某一個好處就係你講呢、這個啦。而家有好多，其實由頭到尾都好多品種嘅。我細嗰陣時咧，去澳洲嗰啲animal show 啦，即係嗰啲農業嘅 show 嚟嘅，好、多嚟到嘅成五十種唔同嘅牛，你未見過。 哇！ 透過白兔個倉嚇死你，你未見過咁多品種，你估唔到白兔原來有咁多品種。 係啊，係啊， 好多品種同埋。只只品種好似貓狗都好，你知我之前有講過，啲狗可能呢個偏向呢個性格㗎，嗰個呢個性格，白兔仔都一樣嘅，白兔仔係 佢哋都有唔同性格。請舉例， 係啦，一般人以為只白兔都係係食草嘅啫，係 啊，冇乜嘢 㗎，紅 蘿蔔 啦，有咩性格啊？佢哋 倉鼠都有，倉鼠都有性格，不過白兔多好多。其實白兔咧係似一隻狗同埋只貓撈埋一齊。 點解啊？點解咁講？ 所以 動靜加熱， 處就咁樣係啦。因為咧，佢唔似只貓，你只貓你叫佢過嚟就佢想過就過啫，佢唔想過就唔理你啦。 嗯， 只白兔你可以訓練佢好似只狗咁樣，可以過嚟啊，做 輕輕。 系咩？白兔咁聪明嘅咩？ 不过似只猫咧，如果你训得好咧，佢会去猫砂兜嘅，佢即系白兔兜嘅， 又几好嘅，干净 喎。哦，系噶。 系啦，所以咧就系、是、其实一般白兔，即系啲人带只白兔嚟咧，大家心知肚明噶啦。 咁但系咩心知肚 啊？即系我同个客人咧就会知道，白兔真系一个白兔主人嘅秘密嚟嘅，即系佢一个，因为佢哋系即系。一般人會誤會曬只白兔點解，即係有。如果你製造，即係你可以照顧到佢好咧，就其實一個好同你家庭可以一份子，好似狗嘅動物嚟嘅。 嗯，頭先你話秘密係咩秘密？我唔係好明白你咩白兔 秘密。即係意思係人哋即係一般嘅一般人嘅誤會只白兔就即係一認為好似係只倉鼠咁。 哦，即係其實佢嘅智力係比我哋想象中高嘅，你係咪想咁講啊？ 系啦， 哦 ，OK。喂，但系咧，我以前细个养嗰只白兔嘅时候咧，我听啲长辈讲咧，白兔好难养嘅。佢尤其是咧， 玻璃兔 有个系玻璃兔，唔好摸佢肚啦。以前好多啲迷思，唔好摸佢肚啦。又话兔仔唔使饮水嘅，点解我细个唔明点解兔仔唔使饮水啊？人都要饮水，个兔仔咧饮水就会肚屙噶啦。所以咧，你俾菜佢食，菜有水分，其实系唔系噶？ 啊！完全唔系啦， 完全唔系咯，嗬，冇理由。 完全唔系，系啦，兔仔其实唔系食菜，系食草嘅。 嗯， 所以咧，其实基本上我平时个建议就系、是、九成食草，可能即系少过一成系食新鲜嘅嘢啦。OK， 即系可能即系佢中意食嘅菜类啦。不过就基本上全部食草，因为佢啲牙齿好依赖照草去减短嘅、嗯。如果佢唔食， 如果咪一路生一路生啊嘛。 我喺度生插亲自己嘅，你又就医药费好大嘅。 不如咁好嘛，多谢 Eric 啊。咁如果我哋想养兔仔啦吓，你有啲咩建议啊，或者有啲咩 do's and don'ts 提一提我哋啊？ 好啦，嗱，即系OK 啦。咁我咁讲当先啦，因为其实佢 do's 就其实比较头先啦 ，do's 好简单嘅啫，就比较静啦，系咪？ 嗯、 比较乖啦，唔同品种有唔同嘅性格啦，所以都唔系好闷一只动物嚟嘅。同埋就佢头先讲有似猫又似狗，乖可以训练，同埋几干净下嘅佢自己，佢哋见啲白兔不停喺度清洁自己嘅啫。 嗯， 所以表面上其实都几干净下嘅。嗱、唔好嗰啲嘢啦，咁样就唔好咧，破坏能力。 超强系啊， 超强， 因为佢其实佢想咬好多嘢嚟磨牙啊嘛，系嘛？ 系啦，系啦，基本上佢劲好用牙好奇啦，佢乜嘢都咬你啲电线啊，你部 設嘅降機喺角落頭啊， 你個你係 啦， 佢 會照兩照， 照兩照。 照佢會照兩照啦，你啲你啲黑色，舊時我記得有舊時我有就養過啲白兔啦，舊時有個錄你嘅時仲大家仲用錄影帶啊，嗰啲機啦，我攞頭全部花曬， 就係俾佢咬嘅， 就佢咬嘅， 係啦， 但佢冇事嘅係嘛，即係唔會因為咁樣我要睇牙醫。 學佢啲牙好強嘅，不過佢會就係咬爛曬啲電線成一溝波爛同埋咧佢哋食嘢嗰時咧就周地都係嘅， 好靚， 所以就。系啦，好靓肥，因为佢大自然系其实冇需要 干净， 冇需要咁样啦，冇即系冇对佢冇意思，佢中意 即系点咬点咬啦 吓，嗯，系啦，嘢所以比较咬教嘅。 Eric， 我想问你啦，佢咁中意咬嘢，会唔会咬人噶？要唔要好小心啊？ 要会嘅，会嘅。其实如果佢好似追咬似只狗咁样啦吓，不过咧就啊系啦，不过你要由细到大训练。同佢培養個感情慣俾你抱同埋摸嘅，因為點樣都野動物嚟嘅，野個貓狗少少啦，所以你要習慣抱，因為好多時咧，譬如你抱佢有技巧啦，不過如果你次次抱佢，佢爪兩爪，你又放手咧。佢就之後就成世找得好嚴重噶啦。 多謝 Eric， 頭先你又講到好多種唔同嘅兔仔嘅品種啦，有冇邊一種品種我係特別適合屋企人養嘅？ 哦，白兔仔品種香港細啲嗰啲啦，而家其實好多呢啲豬兒兔都幾好養嘅。 哦，係咪即係白色？咁如果係以前我哋好傳統嗰只白色，跟住紅色眼嗰只咧，嗰只 O 唔 O K？ 嗰只可以好大隻嘅。 系啊，我见过成只狗， 系啊系啊， 嗰只咁嘅白兔咧，成只即系可以十公斤嘅， 哇，廿几磅啊！ 系咯，你唔会有位摆佢噶啦， 咁大只， 系啊，你会有个笼，系一个好长嘅，大约两米乘一米嘅长型嘅笼，三米都有，俾佢跑嚟跑去咁啊，开个门就俾佢去个花园咁样噶啦，就唔香港唔够位噶啦，所以买只比较注意，有好多品种啦，啲名我都中文都唔知啦，系啦，同埋第二样嘢，我认为你要接受咧，白兔仔一定要有草嘅，因为佢食嘢啊、大便啊、食都系草，所以咧草有一样嘢唔好咧。就永遠佢噴到周圍都係嘅，所以你屋企全部啲窿啦啦啦、梳化啦、乜鬼嘢啊，你部機啊、啲風扇啊，冚唪唥都黐得草噶啦，係咪？所以你要有心理準備，依一度要清潔啦，依啲都幾大嘅 disadvantage 嚟嘅。 要唔要揾一個草咧，整個窩俾佢瞓嘅？即係有個屋，即係有個固定嘅地方俾佢瞓。 啊，會嘅會嘅，其實佢固定嘅地方瞓啦，同埋固定嘅地方大便啦，所以好多時你可以訓練佢去一個竇，咁樣就有啲白兔咧就好醒目嘅，你擺個竇喺個廳，訓練咗咧，佢就會去翻個廳嘅。有啲就蠢啲嘅，就可能要每間房個角落都擺個竇仔嘅。系啦，不過其實就好容易嘅啫，佢哋好得意嘅。佢哋平時你發現咧，佢屙嗰陣時咧就會去同一個第二個地方嘅，永遠都喺嗰度有一堆嘅。咁你知道佢去邊度屙，你就擺個兜嗰度。 哦， 即係佢淨係食乾草，食乾草同埋俾水佢飲。 係啦，同埋嗱，咁啊最尾一樣嘢啦，錢、空間同埋你都要清潔佢。所以錢嗰方面就你話食即係唔係你想咗咁平嘅啲嘢食咧，其實好牙雜嘅。你買一磚草咧，其實係真係一磚，好似個細嗰啲迷你雪櫃咁大咁樣嘅。所以你成日都要買不停㗎啦，因為佢瞓又係草，食又係草，咁樣就啲嘢都幾 bulky 下啦。香港就唔使打預防針嘅白兔仔，不過佢哋都有個別嘅疾病。如果你不幸撞到一隻有問題咧，其實可以成日要去睇醫生嘅。不過咧就唔多嘅，都係我諗十分一機會啦。不過就你會撞到一隔唔知一隻就多病痛，就你有心理準備，你都要照顧佢。所以如果有問題，你要預備金錢啦。頭先我講啦，要時間，因為你要成日執佢嘅手尾。 明白。喂，問多一個問題啫。其實咧，如果屋企已經有貓或者狗咧，方唔方便再養兔仔？即係佢哋能唔能夠相處到？ 最尾嗰樣嘢唔好啦。最尾一樣唔好啦，就唔係貓狗 friendly 嘅，因為貓同埋狗咧，大自然都係呢個獵獸嚟噶嘛，得食白兔，所以佢哋係，係啦， 係啊係啊， 佢哋忍唔到嘅，因為佢啲見到只白兔 跳嚟跳去， 係啦，你諗佢澳門舊時嗰啲跑狗都係追只， 哦係喎係喎係喎， 基本上佢哋見到隻白兔就會 trigger 曬佢最、哦、最最野性嘅啲 instinct 噶啦。 咁即係如果屋企有貓狗就唔好再加埋一隻兔仔啦。 你唔好再養啦， 唔好再養啦， 得手。 知道。 咁其實都幾易搞啫，聽你咁講。 係啊， 好 OK 啊， 草啫。 係啊， 好啦，咁啊，做多啲資料搜集先啦。唔該曬，多謝曬， 恭喜發財啊，身體健康。 拜拜。 好啦，咁呢个时候呢仲有十分钟到晏昼一点钟，我哋又听嚟今日嘅职业安全短剧，我哋听日星期五吓呢、这个放新年假期 再见，拜拜，洗邋遢，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俊豪，有好嘢益你啊！ 系啊，又有好嘢益我啊！强哥真系唔使客气啦，心灵心灵。 喂呀，乜你咁鬼扫兴噶？ 强哥，你记唔记得你上个礼拜五放工前，你同我讲咗句真好，有好嘢益你啊！跟住仲同我讲咗啲乜嘢？ 跟住我送咗罐咖啡俾你咯，系你最中意嗰只牌子啊！超市减价都要成20蚊噶。 件事未完噶，跟住你就叫我帮你顺手搞埋啲报价单啊！你话7点前要交俾老板，但系你叫我帮手嗰阵时已经系6点35分，你知唔知讲到我几辛苦啊？ 咩啊？咁我唔记得咗自己买咗飞睇7点半啊嘛，赶住走咯，唔好嬲啦！一场同事，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咯。今次唔同，真系益你噶，你睇下先啦。 咩嚟噶？主题公园双人入场券 系咪好嘢啊？ 喂，点得翻嚟噶？ 嗱，我唔记得边年边月边日参加抽奖，竟然间俾我赢到3奖，一场同事兼一场朋友，咪话唔益你啦！我请你去主题公园玩， 真系咁好。唉，咁算你啦，不枉我上次帮你赶嗰份咁嘅报价单。唉，我叫边个 friend 去好咧？ 咩啊？同我一齐去啊？ 吓？乜原来得我一张入场券嘅咋？仲要同你去？ 同我去有咩问题啊？话晒系我赢翻嚟嘅，我梗要去啦。咁你去唔去啊？ 去 啊！咁啊得啦。好嗱，一语约定你，听朝10点巴士站等。 吓，听日唔使翻工咩？ 唉，听日公司都收劳啦，你方会有嘢做咩？攞日假咪得咯。张入场券听日系 last day 啊，唔去就嘥噶啦。 吓，临放长假先突然嚟请假，唔系咁好、 啊。诶，有咩唔好啫？我哋辛苦咗成年，攞日换日假唔得啊？ Sir，share 下老板点啊？ 哇，老板吓，你咳行远少少咳啦，哇，有顾得心先得噶。 你又听到我咳啊？我以为你哋两个啊讲个主题公园讲得太兴奋，有咩听唔到添啊？ 点会咧？我哋趁而家 lunch time 先倾噶咋，一阵会准时翻埋位做嘢噶啦。 咪系啊，老板啊，想问声咧，听日都预备收劳啦，应该冇咩做噶啦 嗬？啊，唔系、啊，就正因为准备放长假咧，我哋先至多嘢做噶噃。 吓 吓， 强哥，其实喺假期之前啊，好多工友咧心急，想要完成手头上嘅嘢，加上节日嘅气氛，令啲工友咧心情轻松，就会好容易松懈，会有机会咧疏忽咗安全守则而造成意外噶。 造成意外有冇咁严重啊？ 梗系有啦，成个工地喺假期间都冇晒人，你唔 check 清楚咁就走，好容易发生事噶。 咪系，要视乎做边个岗位同埋边个行业啦。如果啊做电焊工作嘅，就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将焊接后嘅焊枝收拾妥当。仲有啊，收工之前呢，要确保电源已经关上，同埋将插头掹走，然后咧将电焊设备啊储存去到指定嘅位置。 又或者好似咧做气焊嘅工人，就要确保气焊嘅风煤樽嘅气阀已经闩好，防止气体泄漏。以免长假期期间有气体意外咁积聚，引发火警，甚至乎会爆炸噶。风煤樽嘅所有气喉都要除低，同埋要确保冇留下火种，并且将气焊设备储存喺指定嘅位置。 仲有啊，一啲关于调运工作嘅就更加要小心啊！你知啦，佢哋调亲啲嘢都咁重啊，如果是但跌一件落嚟，我都会好大件事啊嘛。所以临放假前，从事调运嘅工人要清理好工作场。场地嘅杂物要收好吊重设备同埋装置，将吊重机械嘅控制室锁好，并且要切断动力嘅来源，而天秤嘅吊运车应该放置喺最少半径内等等，同个吊钩咧就应该要升至最高嘅位置。 老板，你饮啖茶先吓。 好好好， 俊豪，你哋话从事吊运工作嘅工友要小心。 其实计我话咧，啲临时结构都唔可以被忽视噶。 诶，点解咧？我好想听下你有咩高见啊？ 系咯， 临时结构，例如啲棚架、坑穴等等，放长假前有好多安全措施需要做噶。 诶，你继续讲啊，愿闻其详啊。 多谢。首先，临放假前 check 一次啲棚架或者啲坑穴稳唔稳阵。仲要搬走晒棚架上嘅工具、物料同垃圾， 而且啊，要将临时嘅结构隔离，防止非准许嘅人士进入，同埋要喺附近展示警告牌。 诶，算你两个答得都有文有路，特别系你啊，小强。如果唔系，我真系要重新研究公司，仲需唔需要有你嘅存在啊？件事系咁嘅， 老板。你真系唔好睇小我先得噶，我仲识好多嘢噶，听住啦。例如，我仲知道地盘嘅工友假期之前物料吊重机嘅载货斗一定要放翻落地面，同埋要确保所有出入闸门已经锁上同关上电源，啱唔啱啊，老板？ 啱，好啱，啱晒添啊 ，super！喂，咁你哋又觉唔觉得，既然喺长假期之前有咁多嘢要做，仲想提早咁样请假，又啱唔啱咧吓？ 请假嘅嘢又冇话啱唔啱嘅。 嗱，放心啦，老板，我同强哥咧听日会准时翻工，打点好一切先放工嘅。 嗯，咁就好啦。今年呢，我会包封大嘅开工利是俾你哋嘅。 喂，多谢老板。 喂。边个赔翻张主题公园入场券俾我啊？ 做齐检查先放假，大家安心，唔使心挂挂。我系安信豪。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紧要，破碎了才拼贴，总归碎。